以下节目内容部分含有惊吓成分，可能会引起不安，敬请留意。 电话响天，我听。喂，啊，边个嚟嘅啫？打响生事嚟，你闹人哋，你，喂，搞错又收线，知都系讲嗰样嘢，擦字啦，讲啲新嘅话题啦咩啫？人哋闷噶嘛。 喂，阿娇，好耐冇见喎。 系啊，好耐冇见啊！你做乜又叫我娇姐？我叫 Gilbert 啊嘛。 哦 ，Gilbert，喂，你最近点啊？做乜面色咁差嘅？ 冇提啦，呢轮啊，成日有啲无聊电话打电话嚟，打七字，讲嚟讲啲嗰句嘢噶，好闷啊！ 你换咗个电话号码咪得咯。 You're a genius！ 换个电话号码搵我唔到咯。啊，电话我先接到电话啫。 生活。静静似是湖水，全因为你泛起生气，全因为你泛起了脸。 杨天，喂， 小心撞边嚟嘅车，你又唔听，睇下你而家撞成咁啦，咪同我差唔多。 哇哦，我咪换咗电话咯，你仲打我啲电话嚟嘅啫。 又收线啊！ 抑云，我又收到佢个电话啦！ 哇，咁得人惊啊！ 我都想知点解电话都换咗啦，仲打到嚟啊！ 哇，如果你唔系俾人整蛊，咁你又真系撞鬼咯！ 错，撞你个鬼咯！日光日白讲啲咁嘢，你惊啊嘛？唔同你讲啊，你吓人嘅，我去睇戏，你翻学啦， 哦，拜拜。 开场了，熄机先。喂，阿叔，熄电话，睇戏啦。 系人都知啦，唔使你提，一早熄咗入嚟嗰阵熄咗啦。系你，唔好嘈啦，睇。 哇！阿叔，睇哇！ 喂，阿先生。俾咗钱嚟睇戏唔系睇你话噶，唔该你静啲好唔好 ？Sorry 啊，我静少少啦。 睇戏都睇到咁嘈嘅，唉。 阿叔，熄机啦，都叫你熄机啦，睇戏冇电话响嘛。 喂，熄咗啦，睇下熄咗啊，边度系我咧？ 唔系佢添，边个咧？ 熄机啊！好烦啊！好嘈啊！ 边个？ 喂， 边个熄机？ 你啊！ 熄机啊！ 喺度斩下，又闪光又震又嘈啊！点睇戏啊？ 我明熄个机噶喎， 熄咗啦。 熄，熄咗啦。明明熄个机喎，都仲响啊！掹你电梯点响？不好意思啊。问我电话 熄机啊。 喂，顶佢啦。 搞错嘅，熄机唔熄机。 不好意思，好似个电话唔开，走啊。 快点走啦，睇咩戏。 不好意思啊。 小心啲隔篱啲车， 走 喂，有个车埋紧 嚟啊！ 小心啊！ 我系睇车啊！ 都叫咗你小心坐边停啲车啦，你又唔听，而家你听你好似我咁啊，撞到。 抵你死啦！ 以上故事是由青年广播协会及 FM98.1 榴莲俱乐部联合制作，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幸。